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偏南风二三级，气温是6到4度，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有利于大家的交通出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万众期待的电影盛世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圆满落幕，各大奖项都已颁出。今年《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两强争锋，最终《水形物语》成为了全场的最大赢家。他不仅拿下了最佳影片大奖，陀螺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也顺利拿下最佳导演奖。这场强手如云的大结局，您猜到结果了吗？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盘点90岁高龄的奥斯卡金像奖。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这两天应该算是影迷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终于跟大家揭晓了它的谜底，这就是本周一刚刚揭晓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的各个奖项，终于是花落他家了。 对，而且关于这届奥斯卡呢，有一个咱们演艺群会的老朋友哈，押宝押得特别准， 是 好像几押几中哈， 是 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当中了。 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颁奖完毕的奥斯卡奖项，以及即将在咱们内地呢即将公映的一些奥斯卡的热门影片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到场嘉宾是谁呢。 我们来请出独立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对，就是那个几押几中的那个是吧？ 押了12项，然后中了8项， 哇！ 然后中了10项，中了10项， 哇！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都是在情理之中。唯一错的2项是实在是有点不在情理之中。就我觉得整个这个奥斯卡颁奖礼呢，用一个8个字来总结呢，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叫意料之外呢？就是三块广告牌呢，最初是所有的人，其实无论是评论界还是爆米花指数的这些电影观众啊，大家都特别看好的一部影片。当时呢三块广告牌获得最佳影片的呼声是最高的。但是最终呢这个奖项呢是颁给了一部非常任性的非常有个人的作者电影风格的一部暗黑童话系的小众电影，叫《水形物语》。然后《水形物语》的这个导演呢，吉尔莫·托罗呢，又不是美国人啊，他是来自墨西哥，所以呢，这个奖项呢，是大家觉得意料之外，但是也情理之中的。为什么情理之中呢？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分享。然后第二个我猜错的奖项呢，是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原创剧本呢，我认为100%应该是三块广告牌，因为确实他的剧作 太棒了，嗯，但是给了逃离绝命镇。逃离绝命镇它的这个主创班底都是有色人种，黑人人种，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奥斯卡一次比较政治正确的一次选择。所以提到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我们就要再稍微的延展一下，说一下今年奥斯卡的一个特点。 嗯， 其实整个这一届奥斯卡它都弥散在一项运动的这个光辉当中。这项运动呢，其实它始于去年的好莱坞电影圈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其实也曾经提到过，就是好莱坞在去年呢经历了就是演员以及电影公司的大佬被人家揭发说有这个性侵犯、性骚扰的这个事件。整个这个风波呢随即就影响了金球奖的颁奖典礼。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上呢，所有的女明星，大家当时都没有穿五光十色的礼服去走红地毯，大家都相约穿的是黑色的礼服。黑色礼服走红地毯呢，其实他当时的就是表达的是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反对这个性骚扰的这种普遍的一种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和男性的电影人同工同酬，因为在好莱坞其实这么多年下来，确实是在同样的工作的岗位上，然后同样的奖项的领域里面，竞争领域里面，男性电影人他们所得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呢，其实就发展成为了好莱坞去年年底以来的一项呼声越来越高涨的一项平权运动。我记得我在两周以前就是看电视，无意中调台看到那个 BBC 里面还在采访平权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女主人公 Ashley Judd， 就是她当时就是揭发了韦恩斯坦当时对她的一些行为，然后她这个事情呢，其实真的是像星星之火一样，一下就点燃了一大片，就很多很多的她的女性的闺蜜，然后很多其他的女明星都站出来，都说哎呀，我也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从金球奖的这个风波以来呢，就是奥斯卡的这个老白男评审团，他们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的。他们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这些女明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Time's Up。 Time's Up 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帮助在好莱坞电影圈的女性，乃至不是这个行业的其他的全世界各国的女性，帮助他们去伸张正义，帮助他们争取更加平等的这种工作环境，帮助他们去集体的反对这种性骚扰的这种行为的发生。所以这项运动呢，其实它是闹的是轰轰烈烈的，从奥斯卡颁奖礼的红地毯开始这个 Ashley Judd 和他的好朋友叫 Mira， 他们就被这个主持人采访当时还特地给了他们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段来谈他们的这个组织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到这个颁奖典礼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呢，这两个人也被请到了台上，而且给了他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讲 Time's Up 这个组织他的一些他的一个态度，然后他今后的一些使命，他今后的一些计划，是把整个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很正规的一项运动去给大家来进行宣讲的，而且也博得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掌声。这个事情呢，到最后就是在最佳女主角颁奖的那个环节呢，三块广告牌的女主人公哈，这个饰演者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她是科恩嫂，科恩的妻子，乔尔科恩的妻子，她上台拿了这个最佳女主角的奖项之后呢，首先她是像别的人一样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她是先谢了一堆的人，感谢完了这些人之后呢，她把这个小金人放到了地上，然后当时她做了一件令我当时非常震惊的事情，她就说了很多女明星女制片人、女导演、女编剧的名字，然后这些人就站起来鼓掌，然后他说他要邀请所有的女性电影工作者，所有的女性上台跟他一起。然后被点名的这些人包括这个梅姨啊，很多人他们当时就都站起来了，好像镜头给了他们很多的特写，他们就但是没有人敢上去，大家就在下面就鼓掌。然后这个科恩嫂就特别特别激动的就让大家上来，然后他看没有人上来，但是他还是坚持说如果现场有 投资方，然后你们一定要和他们所有的这些女性电影人好好的聊一聊，就是意思是呼吁大家一定要给这些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出现在观众的眼前。其实这个事情是颁奖现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当然这个弗朗西斯后来这个小金人被小偷偷了，然后又找回来，也是一些小的一些环节都很有趣哈。但是整个这个颁奖礼呢，其实我是想说奥斯卡的这个评审团，他这一次他其实是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金球奖当时是被诟病的，金球奖当时的最佳导演当时五个席位里面一个女性都没有，但是博德小姐的这个导演其实她是很受关注的当时。所以今年你看我们在奥斯卡的提名里面，我们有看到泥土之界的摄影师，他受了这个他是史上第一次在这个奖项上被提名的女性摄影师。然后包括这个博德小姐的这个导演，她呢也是第五位被提名的女性。当然他们都没有拿到奖项，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需要政治正确。那么这个政治正确除了这个女性的平权运动之外呢，还有一项就是种族主义。然后这个种族主义的这个政治风向标呢，其实也是和奥巴马政府，然后接下来对接川普政府，其实整个这个美国社会的国际民生政治其实所有的一切它都是相关联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评审，其实他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无论是提名还是最终获奖的奖项呢，你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雨露均沾。最佳影片的导演他是来自墨西哥，简单说他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外来务工者的出现，他拿到了小金人，这个是彰显了好莱坞它是一个像美国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大熔炉，他们接纳所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逃离绝命镇，他从他的艺术性来讲，说实话虽然他拿了最佳剧本奖，但是他真的没有那么的高。为什么要给他？因为他里面的创作者他都是黑人团队为主，然后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又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一个故事，甚至他是反过来有一点黑人歧视白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就这个电影他在美国电影院上映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这些黑人的观众其实他们非常非常开心，从头笑到尾，就在美国其实他的票房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次呢，因为他在最佳影片啊最佳导演啊这些奖项上，他真的是达不到那个要求，所以我认为给他一个分配给他这样的一个最佳原创剧本也算是意料之外，对，情理之中，因为他需要有色人种拿到这个奖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次的奥斯卡呢，他又是我个人认为近十年以来这些导演他开放性最进步的一年，就他 太开放了。因为每一年的最佳影片，我们如果纵观奥斯卡的颁奖的历史啊，最佳影片的获得者一般都是比较厚重的代表了美国主旋律精神的这样的一些影片，一般是人文类的、传记类的或者是剧情类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水形物语》呢，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小众电影， 休闲娱乐类的， 它是一个作者风格非常强烈的电影。而这个电影呢，它融合了古典好莱坞和新好莱坞作品的共同的特点。那么三块广告牌之前的呼声是最高的，它涨了是100%的，就是奥斯卡的长相。它骨子里面由内而外，包括它所有的一切，它就是应该得奥斯卡奖的一个美国电影。但是《水形物语》呢，它更多的是融合了这个作者个人的很多的喜好和风格特点。比如说这个吉尔莫·托罗这个导演，我们喊他陀螺，可能因为他叫姓陀螺哈。陀螺呢，他喜欢拍怪物，所以他是一个怪物迷。他的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怪物梗，然后他喜欢看很多的老电影，所以他是有一个复古的一个迷影梗。那么他在影片当中呢，他所展现的是1963年以前美国冷战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是阴冷的，是复古的，是潮湿的。然后呢同时呢，他这个故事呢从视觉上呢又是一个反传统童话系的一种拍摄方式，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但是呢像我们看迪士尼的那些阳光爱情故事啊，就是无论这个 王子或者公主之前他们被变成了什么怪物，他们最终他们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啊，在他们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之前呢，这个被变成了动物的或者怪物的王子或者公主，他们一定是会恢复一个人形的，恢复了美好的人形，然后大家在一起。可是陀螺就偏不，我凭什么美好的爱情一定要发生在人形和人形之间呢？他就是要拍一个人兽恋的故事。然后这个人鱼其实他的这个形式啊，形态在视觉上其实他是很容易引起很多观众的不适的。如果这个观众他之前没有看过吉尔摩·托罗之前的其他的作品，像《地狱男爵》呀等等，不了解他或者不喜欢他，可能在看《血型物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到的是一个阴暗的、潮湿的，甚至是有一些恐怖的，你不太能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所以呢，这是一个小众的电影，但是它竟然能够打败三块广告牌，它拿到了最佳影片。我觉得这是奥斯卡历史上一次特别特别进步的一次开放，因为吉尔摩·托罗的《水形物语》它真的是就是一个传统的 B 级好莱坞的一个影片，因为他最终的创作初衷也是来自于黑狐妖谈。黑狐妖谈是1954年的一部黑白电影，瑞典人拍的，讲的故事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但是吉尔摩托了当时看了之后呢，他就一直觉得很遗憾，因为在那个影片当中呢，这个人鱼和这个哑女他们最终没有在一起，所以他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美好的期许，他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在他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呢，他拍了这样的一部《水形物语》。但是真的黑狐妖谈是一部好莱坞古典好莱坞传统好莱坞的制作之下的一部 B 级片，然后他现在呢是用一种好莱坞 A 级电影的一种拍摄方式，他去拍了一个 B 级片的故事。而这个 B 级片的故事里面呢，他流淌的都是他个人的非常任性的一些特质，所以非常开放的一次奥斯卡。但是追根究源呢，为什么它开放，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一次的评审他们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他们不是一个纯白人的，他们是不是一个纯美国人的，他们也不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的几十年以来只会选择那种政治正确的那种影片，他们其实也是会与时俱进的。 对， 也 哎，说到了这个评审，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奥斯卡奖的这个评审，它的组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情况下是几十年不变吗？还是说每年都会有变化，有新鲜的血液加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咱们的华人艺术家也是奥斯卡奖的评审，比如说像卢燕老师，还有像邬君梅老师。都应该是之前做过奥斯卡奖的评审， 参与过是吗？ 对， 奥斯卡评审呢，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体系，它和欧洲三大不太一样。欧洲三大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小群体，可能就一二十个人，他们个人的一些意志或者潜意识，他们就能够决定这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但是奥斯卡呢，相对来讲呢，他参与的人数非常的多，而且呢，他是有他的一层一层逐级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评审制度，比如说什么样的影片他才能够参展。那么在这个规定里面呢，他就规定说，这个影片呢，它必须在上一年度，在这一年度在洛杉矶的电影院当中有过放映，然后放映一定要持续多少天，然后或者比如说他在最佳外语片的评审上，他有他的很多的规定，有什么资格才可以，然后呢，他有一个投票制度。那么这个投票制度呢，他又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小个团队，因为他这个奥斯卡评审团，他是由很多不同的小团队组成的。那么每一个团队他在评审之后呢，他有一层一层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投票简章，其实不是简章了，是很复杂的一个章程。比如说要过了什么50%的人举手之后，他才能够进入下一步等等等等。没有时间去详述，但是大家就理解说，其实他这个投票的体系是非常庞大的。那么也是因为他所涉及到的人数很多，然后投票的体系呢也非常的复杂，也因此呢也保证了奥斯卡这个奖项呢，其实他相对于这个艺术类的 欧洲三大来讲，它更具有公正性，因为它不可能，它整个这个体系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以某个人，比如说评委会的这个评审团主席，他个人的意志去决定，他也不太可能因为某一小撮人，以他们潜意识为决定，他真的是一个公共意识，共同的一个意识流的一个走向，那但是今年的这个评审呢，我觉得他可能在就是对于公众对奥斯卡的关注和评价上呢，他可能会更多的担心。和更多的考量，所以以至于他在所有的这些奖项的颁发上呢，他都把政治正确和避免之后被诟病放到了第一位。实际上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把影片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整个两者的结合放在第一位。其实奥斯卡从1929年第一届开始，奥斯卡这个奖项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电影类的奖项。像老百姓一般会觉得说，可能获了奥斯卡的提名的奖项啊，比如说最佳影片，它就是过去的一年全世界最好看的电影。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奥斯卡这个奖项，它其实有史以来，它都是，受到了美国大财团，甚至美国政府，受到了美国政治文化经济包括国计民生大家的这种整个的社会的形态，然后社会的发展方向，包括人民内心的一些呼声，它都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94年是全世界电影的一个高产年，在当年呢，咱们观众非常熟悉的两部电影呢都被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阿甘正传还有肖申克的救赎。但是阿甘正传呢当时就力压肖申克的救赎拿了奖。其实我们从影片的影响或者说从它的艺术性来讲，其实我们对肖申克的救赎大家的认可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在美国人包括那些老白男评委，他们都认为肖申克的救赎真的是一部很优秀的一部影片。但是为什么选择了《阿甘正传》？因为在九十年代初的那一段时间，美国的上上下下其实它都是沉浸在一种反战的这样的一种思潮当中。那么《阿甘正传》它这个题材，它所表达的主题，它和当时美国上下的这个内心群众民众的呼声、政府的导向，其实它都是相吻合的。其实类似这样的其实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1941年的公民凯恩，他在艺术性来讲他是远远高于了他跟他同时期提名的所有的影片，但是呢他败给了青山翠谷。青山翠谷其实他在艺术性上讲没有那么强，但是青山翠谷呢他在票房上呢他是非常好，商业性上取得了非常好的价值。所以就是这些可以说明一点，就是奥斯卡的奖项它自始至终以来啊，它都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那么获奖的影片呢，当然它有一定的品质的基础，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好看的影片，但是它更符合这个机制的更多的游戏的规则。而奥斯卡其实它自始至终它都是美国的怎么讲，其实真的是上流社会精英阶层在一起玩的一些游戏。所以为什么就是年轻的刚刚初入茅庐的这些电影人，他们的作品，他们更具有实验性、探索性、艺术性的作品，他们更多的会拿到戛纳、拿到威尼斯、拿到柏林去拿奖项，对吧？然后更多的这种反映了美国主旋律价值的这种电影，更加厚重的这些电影，更多的是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上、最佳导演上拿到奖项，它都是有一个规则。那么今年我想这个某一项规则呢似乎是被打破了，就是水形物语，因为它太任性了，它这么小众的一个影片它得奖了。但是在这个打破的背后，其实它反映的还是一个奥斯卡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风向标，因为他们真的是要保证政治正确。你看去年的月光男孩他拿了最佳影片，他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 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那么因为什么？因为在去年之前，很多年以来，奥斯卡都被大家批评，都是白人获奖，都是白人，为什么就没有黑人兄弟获奖？你们这就是种族歧视，所以奥斯卡不敢种族歧视了，他也不敢再歧视女性了，他也不敢再歧视这种外来的务工人员了。所以这一次所有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还有种族有色人种，他们在这一次的提名上，他们都是占据了非常优先的这个优势的。其实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平。 嗯， 对， 也算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吧。 是是是。 好，那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就这一些具体的影片的内容，再为大家详细做介绍。 哎，我们稍作休息哈，马上回来。 华彩七，中国好七，美潮 ，Michael。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锦鲤唱惊喜。下出三条，红星枝头吹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绿一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万众期待的电影盛世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圆满落幕，各大奖项都已颁出。今年《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两强争锋，最终《水形物语》成为了全场的最大赢家。他不仅拿下了最佳影片大奖，陀螺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也顺利拿下最佳导演奖。这场强手如云的大结局，您猜到结果了吗？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盘点90岁高龄的奥斯卡金像奖。 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要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已经90高龄的奥斯卡奖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同时呢，让大家一起看懂本届颁奖盛典。 对，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哈，独立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大家大家好，我是小爱。 对，其实咱们上半段当中是盘点了一下哈，就说奥斯卡的一些游戏规则。 是，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个颁奖典礼哈，它都有一个自己比较侧重的方面，然后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和体系。 对，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更重视艺术性， 是 艺术性就是天。有一些呢可能更重视说，比如兼具商业性啊，兼具艺术性啊等等哈，雨露均沾型的。那奥斯卡呢，其实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活了90岁这种高龄了哈，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自己的特点。咱们上半段大概讲了一下，咱们下半段还是来具体到就是比较细节的这个获奖影片吧。 好 吧，咱们也让小爱帮咱们分析分析哈。 对，那么这次呢应该说是有两部电影呢是抢得了先机哈，一部呢是《水形物语》，一部呢就是《三块广告牌》。但是在二者相争过程当中呢，《水形物语》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是获得了四项 最佳影片、然后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配乐、最佳艺术指导， 哇， 大满贯呢！ 真的是，尤其是前两个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就是任何一个 怎么讲呢，影展啊或者是这个电影节当中最受大家关注的两项重量级的奖项。 对，其实这也是奥斯卡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在奥斯卡的颁奖历史上，通常来讲能够获得最佳导演的影片最终都有可能拿到最佳影片。 没错， 这两个奖项基本上是绑在一起的， 是有关联的。 对，意外的情况可能也就是有限的几次没有这样。对 对，但其实说到这次跟他相竞争的三块广告牌，它的艺术性也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呢现在目前正在国内的艺术院线上映，是不是？ 对、其实我真的就是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不管排片有多少，一定要争取到电影院当中去看一看。我觉得能够有机会在电影院当中看一部奥斯卡提名的奥斯卡获奖的影片，其实是中国影迷的一件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对，其实这段时间很多人还在找我要说，哎，有没有什么资源啊什么，其实资源都有，但是如果真的是在影院上映的话，包括三块广告牌，包括水形物语，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也是同时也是对这个影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尊重吧，对电影的尊重。对，三块广告牌其实它是我心目当中的最佳影片、它也是我个人去年的年度最佳没有之一。因为它无论是说从剧作还是从演员的表演上，我都认为都非常的精湛。虽然不敢说无可挑剔吧，但是也确实是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导演马丁麦克唐纳呢，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一个人。他以前呢最开始呢他是他在写作编剧这一方面呢他有他非常惊人的天赋，然后之后他去做那个戏剧创作，然后在戏剧创作领域呢，舞台剧领域呢，他取得了一些声望，之后他再转头回来再来去做电影。其实他的作品数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呢每一部呢其实都很扎实。就是三块广告牌他没有被提名最佳导演，我认为并不是因为这个导演他的功力不够好，是因为这个影片它的剧本、它的剧作和弗朗西斯，然后包括其他所有的这些演员，他们的这个演技啊，就是太夺人眼球了，以至于大家都已经忽略了，其实这个最佳导演的这个提名，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三块广告牌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它讲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暴力的一个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痛失爱女的母亲，然后她的女儿被杀害之后呢，警察一直没有办法去断案，一怒之下呢，他就买下了三块广告牌。于是围绕着他买下的这个三块广告牌，他所生活的这个小镇上呢，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后在这些波澜当中呢，影片当中就出现了不同的人物，那么每一个人物呢，在观众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他的这个形象都非常的饱满，就是他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饱满，然后每一个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段落之间的关联呢，其实它体现在剧本当中呢，它都有一个三对一的一个三角结构，三三三，它里面有很多的三，比如说它里面有出现过三个主人公，一个是死者的母亲，一个是小镇警察局的这个局长，一个是小镇警察局当中的一个最有特点的一个探员警察，这三个人他们就形成了这个剧本当中的第一个三对一的结构。这个三对一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去推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而显得每一个人就更加的立体和饱满。第二次三的出现呢是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过三封信，这三封信呢是出自于这个警察局的这个局长，他在他逝世之后他留给小镇上相关的几个人的，包括留给了他的母亲，留给了留给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留给了这个同时爱女的母亲，然后留给了这个他的手下的这个探员。这三封信呢他出现之后就使得这个影片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呢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三封信是一个对折点， 哦，一张 A4 纸被对折了，前面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因为这三封信的出现，就出现了各种的反转，因为这些反转使得每一个人物呢，他的形象又被推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呢他整个令这个影片就非常非常的有张力。然后还有一个三呢，就是影片当中呢有三块广告牌，这个是最简单的，三块广告牌它互相对应了三句不同的话，而这三句不同的话呢，它所表达的是这个女主人公弗朗西斯饰演的这个母亲，她内心的她这种愤怒，她的绝望，她的这种无可宣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其他的三，比如说三次出现背景音乐啊，主题音乐啊，然后每一次出现的主题音乐呢，它就都能够对应当下那个人物当时的这种心情和他这种影片所想营造的这个氛围，所以他各种三三三三三对一三对一，他相互独立，但是呢，同时呢，他又相互的去推动，相互的去影响，所以他整个这个剧作，我觉得他非常的逻辑上他非常的严谨，然后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对话，包括他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转换，他都是设计非常非常的巧妙，构思非常的巧妙。那么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精彩绝伦的一个剧作呢，演员的表演呢又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是一个暴力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就是怼天怼地怼世界，她的出现就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狂躁的一个形象。那这一点呢又让影片就非常有趣了，因为通常来讲她的爱女，她的女儿被杀死了，其实按说呢她应该是一个很弱势的一个妈妈，通常这样的形象她出现在故事当中就是整天以泪洗面，对吧，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 就是通常的一种做法， 很弱势。但是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的形象并没有被单一的塑造成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他是一个反脸谱化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好看。为什么？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其实在影片中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他是一个害，他也是一个施虐者，他被虐，他其实他是更多的是施虐，他也去害别人。其实他明明知道这个警察局的这个局长，他已经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只有很短的生命了，但是他还要依旧去坚持要去立那三块广告牌。然后对，在他周围的小镇上的这些他的邻居，他的这些朋友或者不是朋友，他身边的人对他的这个做法都展示出反感反对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强硬的一种状态。他有去用那个牙医，他感受到牙医对他的不满意，他直接在看牙的时候拿那个牙医看牙的那个牙钻直接去打那个伤害那个牙医，就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形象。那么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并不是因为他天生是一个暴力的人，因为他内心当中他是充满了绝望的，他是充满了愤怒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宣泄这个愤怒，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受害了，所以现在开始我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我要去做一个怼天怼地怼世界的人， 我要报复， 我要去报复。所以这个形象他就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题材的电影当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设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在最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最后呢，大家又感受到看完了这么多很强硬的哦，很暴力的这些画面和场景，但是最终大家在内心深处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是一种非常非常温和的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另外的和他关联的另外的两个人，他们在影片当中呢又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三角人物当中的第二个人，就是那个警察局的局长，他的三封信影响了所有的人，也影响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因为他的一封信，这个警察，这个之前就是有种族歧视，然后动不动就对黑人加以拳脚的打，就是打斗的，然后他之前也不是那么，就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就是一个混蛋，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当警察，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最终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也要去帮助该帮助的这个母亲， 他都快被烧死了，他还要在火场当中把这个案件的卷宗把他抢救出来等等等等，他发生了一个360度的一个转变。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因为这个警察局的局长给他的。那么因为这三个人之间他们的关系上的转变，因为一些核心事件推动了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上的转变呢，使得这个影片呢就它反转就不断，然后你就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精彩的背后呢，当你看到最后那一幕，当你看到哦，原来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他们竟然坐到了一起，他们竟然一起开着车一起去向远方，而且那个去远方的那个结局还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个时候影片的主题就自然就出来浮现出来了。它不需要任何的很生硬的这种引导，大家心里面都会能够感受到影片的主题就是在人性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去和这个世界去和解，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他都有自己的一块阴暗面，每一个人他都遭遇过生活上的不安定，或者是他的命运给他造成的一些创伤， 不如意 不如意、嗯、其实这三个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都是如此。 对， 但是呢每一个人他们如何去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好呢？他们需要和这个世界去和解，怎么去和解呢？其实最终需要的就是两个词，这两个词就是出现在这个核心的三封信当中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善良，要宽容，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消减自己的愤怒。就当你学会很智慧的去宣泄和消减自己内心的愤怒的时候，你就能够保持你内心当中对其他人的这种温和和善良。那么也正是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温和和善良，大家就会发现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苦难，其实最终你的生命可以过得更好，你的人生也可以继续很开心的继续下去，因为你和这个世界和解了。他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三块广告牌呢，其实它和《水形物语》其实有一点是很像的，其实他们都谈到了神性和人性。当然《水形物语》除了神性和人性，它还提到了诗性，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童话故事，它里面还有诗意，很浪漫的。那么三块广告牌呢，它更多的是很现实主义的，但是它在这个现实主义之下呢，它有很多这种象征性的这种手法，比如说这个警察局长的这个逝世，他就仿佛是一个神性，他就是用他的逝世，他在告诉世人我们应该用爱去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他在这个影片当中，他是不断的受到这个怼天怼地怼世界的母亲的攻击甚至是伤害的，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还偷偷的用他自己的钱去帮那个母亲去续租，因为当时那个广告牌的租金到期了，而对方是没有钱再继续续租的，他还其实对方是害我的，你把我的名字写在那个广告牌上，你害我吗？但是没关系，我出钱，我帮你继续把这个牌子租下来，你继续来骂我。因为他内心深处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爱，而且非常的宽容，非常的善良。所以就是整个影片就是它会让人感受到温暖，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拳脚相对的很多的场景，但是最终它讲述的是一个温暖的故事。那么提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又和去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大环境是相挂钩的，因为去年咱们的整个这个地球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比较冰冷的或者是不太积极不太好的事件，包括很多的火灾呀天灾人祸呀，其实好莱坞他们是受到了内心的一些创伤的，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些所有的提名的影片，大家盘点一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主题都是温暖的，因为好莱坞它需要用一些温暖的东西，积极向上的东西来抚平自己的创伤，而这个时候可能美国的观众包括所有的全世界的观众，他们也更希望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结局，美好的故事。所以《水形物语》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三块广告牌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打动人心的非常暖人心的一个故事，虽然它讲的是一个 一个案情，一宗案情，但是它真正这个案情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性当中所有的这些温暖的事情，然后包括一些文艺小清新的一些电影，给你带来的都是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的， 嗯， 对，所以其实都是相关联的， 对， 嗯。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部电影哈，三块广告牌，还有《水形物语》之外，嗯，哈，本届奥斯卡的颁奖盛典当中，获奖的其他的影片，还有没有哪些您觉得值得推荐又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银翼杀手》2049， 嗯，《 银翼杀手2049》呢，其实。我不认为这个题材它能够入选这个主要的奖项哈，因为它不是这个游戏规则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科幻类的故事，科幻类的故事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拿最佳影片，嗯，最佳导演的，但是在主要的技术类的奖项上它太实至名归了。罗杰·狄金斯是这个影片的摄影指导，他终于拿到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摄影奖。罗杰·狄金斯是什么人呢？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老爷子了，白发苍苍了，是一位老年人了。他是摄影界的小李子。 嗯， 怎么解释呢？小李子之前在前年拿到金像奖之前呢，他陪跑了很多很多年，20年。这个罗杰·狄金斯呢是陪跑了14届，他14次被提名。其实他真的是全世界最优秀、最有才华、最有创意，然后最能够帮助导演去进行创作的电影摄影指导。他是科恩兄弟的御用摄影师，在他的手下拍出来的经典影片简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拿了除了小金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电影节的电影类的奖项，但是偏偏这个小金人就之前就一直就 不给他， 就很真的是很奇怪。但是这一次呢，终于他拿到了，然后我当时都掉眼泪了，看直播的时候， 啊， 真的，他上台，他可能是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然后上台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小老头满头的银发，很帅气的，但是呢，他就。脸上就是那种明明是一个老人家，但是脸上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一个大男孩的表情，然后不断的去那个抓耳挠腮，因为他很紧张，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很 presentable， 就是怎么样去很正式的去表达，他就很紧张，一会儿摸摸头发，一会儿抓耳朵，抓耳挠腮，其实他真的像一个小孩子，特别特别紧张，但是他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为他开心，为他鼓掌。然后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大家什么都不用去看，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就去看《银翼杀手2049》，中间有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大反派的办公室里面，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呢是地面上呢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游泳池，然后它里面的光影的色调是黄色和黑色为主，然后呢它整个当时的这个画面的视觉效果就是游泳池里面的这个水因为光照，因为光线的折射，它投射到了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四周的墙壁上，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或明或暗的忽闪忽闪的那种水波荡漾的感觉，然后特别特别典型的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然后当时它和整个这个影片其他段落当中末日的废土气息，高科技之下，人类却在非常低劣的生存环境当中的这种high tech low life 的这种整个影片的主题氛围呢，是完全完全的相吻合。其实大家就看那一部分的拍摄难度是非常大的。然后罗杰·狄金斯是有一个自己的发明，是一个环形灯，他那个装置就是能够在很多很困难的拍摄情况下，他让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点、不同的线、不同的面都能够在他需要受到光线照射或者需要遮挡光线的情况之下呢，他能够去达到那样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环形灯装置是罗杰·狄金斯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发明的装置，那么因为他的这种专业性呢，他真的是帮到了科恩兄弟，帮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吉尔莫·托罗。 对，所以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然后最佳的男主哈、是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 他上台，他这个奖项其实是实至名归，也是众望所归的，其实完全没有惊喜。但是 Gary Oldman 的这个获奖感言呢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是来自于英国的伦敦，来自于伦敦的南部，但是他在这里，指的就是在好莱坞，在美国，他说他收获了他的家庭，他收获了他的人生，然后现在他看了看他的小金人，他说我收获了电影，然后他就告诉所有的人，他说每一个人你们都能够在这个梦想之都找到你们的梦想，大概是这个意思。他提到这个 dream， 然后当他提到这个 dream 的时候啊，全场人都起立为他鼓掌。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们之间在互相表白啊。好莱坞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词的，好莱坞真的是一个梦想之都，他确实是，无论奥斯卡他有没有他的游戏规则，有没有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引导，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永远是全世界的电影人能够去寻求梦想的一个圣地啊。确实也是，所以有些人说这一届的奥斯卡他没有看点，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无聊，其实他依旧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一个奥斯卡。 那么奥斯卡其实说到今年这个年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哈，是一个整数年，九十岁、 啊、 第九十届九十岁了。那在奥斯卡是不是也分大小年之说呢？ 按说今年也是一个大年， 大年啊， 对，而且就我们就从它整个舞台设计，它用了4500万颗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对，然后整个那个舞台全是水晶啊，非常的奢华。它整个从现场的主场景图，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奢华、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同时呢，它其实又不是那么的张扬。比如说今年它就不允许工作人员把手机带到现场，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年就没有那样的一个 合影的环节了。 拍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去年爱乐之城颁奖的那个乌龙，去年那个乌龙呢就。可能因为到去年那个乌龙是 拿错了 工作人员拿错了箱子，然后今年就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再玩手机。然后因为去年那个乌龙呢，其实今年呢也是不断的被调侃，比如说那个Jimmy Kimmel 他曾经说他去年说他再也不主持颁奖礼了，但是这一次他又出现了。但是他说他这一次一上场他就开玩笑，他说当你们听到最佳影片后就是奖项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再等几分钟，意思就是也可能他是说错，其实他是自己在开玩笑，在调侃。然后另外呢，就是在颁发奖项的时候呢，天行者，星球大战的那个天行者那个演员呢，他就开玩笑，他在颁发最佳影片的奖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喃喃自语，他说 Please don't say La La Land， Don't say La La Land， 就是我可千万别说是爱乐之声，千万别说爱乐之声，他就开玩笑。然后当时那个吉尔摩托罗就站在他旁边，吉尔摩托罗就一把那个信封抢过去，你知道吗？他就自己看了一眼，他自己亲自看了一眼，当他验证了确实是水形物语之后，才开始才开始这样，才开始去 庆祝，对，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奥斯卡，对， 所以其实也是咱们说都是玩圈子嘛，就是奥斯卡其实也是一个电影人的非常氛围好的一个小圈子， 是。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3月16号，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哈，《水形物语》应该是获了4个奖项哈，也会在院线上映了。 对，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叫吉尔摩托罗，他的拿奖，他象征着墨西哥三杰在好莱坞的完胜。有三个导演，一个是阿方索卡隆，他是《地心引力》的导演。这个人呢，他来自墨西哥。他从小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当宇航员，一个是拍电影。结果他当不了宇航员，但是他拍了一部关于宇航员去外太空的电影叫《地心引力》， 对， 帮他拿了一个小金人。然后阿方索卡隆有一个好基友、好朋友，叫做亚里桑德罗冈萨雷斯，他呢是《鸟人》和《荒野猎人》的导演，来自墨西哥。然后这个影片呢，这两个影片也让他成为了过去两年小金人的这个获奖者，也是好莱坞的大热人选。然后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好哥们儿呢，就是这个吉尔摩托罗。吉尔摩托罗这一次拿到小金人呢，真的是宣告了墨西哥三杰他们在好莱坞完胜，真的是 站稳了脚跟呢， 站稳了脚跟。然后也宣布着，就是他们把 就是其他国家非美裔的这种电影叙事真的柔合到了好莱坞电影的这种叙事体系当中，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如果大家对今年哈第90届奥斯卡的一些获奖的影片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几大视频网站、因为他们呢已经是购买了相应的版权，也可以看到一些获奖影片的精彩之处了。 那再次感谢小爱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奥斯卡、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 是的，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 此生此情有你，只因此情此生爱你。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